第57集。 喜欢玩这个？ 陆森靠在桌子边，看着那套哈利波特乐高，应该是刚拆不久，几怀只组好了海德威，其他的都没动。 空的时候会玩。 几怀从床头拿了充电器，走过来递给陆森。陆森接过去，两个人却没立刻出房间，而是面对面站着。陆森从容不迫地问， 有话说。那天谢谢你。哪天啊？在酒吧碰见你喝多了那天。就是送你回了个家，不用这么郑重其事的道谢。 几怀点了下头，伸手要去开门，陆森却又开口， 知不知道你喝醉以后说了什么？ 手放在门把手上没再动。几怀转过头平静地问， 我说了什么？还以为你记得呢。 陆森把充电线一圈圈缠在手指上， 原来你忘了呀。 几怀没说话，放下手转过身看着他， 不过忘了也正常，喝太多了。 陆森抬起下巴往上看，好像在回忆的样子。 我好心扶你进房间，结果你一口亲了上来。 他又看向几怀，眼尾带笑，指指自己的右嘴角， 这儿，亲在这儿。亲的时候你还叫了个名字，你叫我…… 陆森话还没说完，房门被敲了下，许年在外面大声嚷嚷， 你俩躲里边干什么？季怀哥，你有朋友到了，快点出来。 真不巧。 陆森松手，缠在手指上的充电线立刻散开。他打开门，回头和几怀对视， 那下次再说吧。 朋友们陆陆续续到了，三男两女，不久后外卖也送到。许岩端菜上桌，许年坐在桌边搓手手，趁周围只有陆森和几怀，他谄媚地说， 哎呀哥，你真贤惠，不知道以后谁会有这个荣幸娶你做老婆呢。 许岩脸一沉，做事要把手里的碗扣在头上。许年抱着脑袋尖叫一声， 哎哥哥哥哥哥，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。 吃饭时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，坐在许岩对面的叫蓝秋晨，30多岁，几怀的朋友之一，看着很年轻，是三甲医院的心理医生，也有自己参与合作的私人诊所。 哎，找你们看病的人看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 不会啊，没什么不同，就像你身边的每个人一样。人感冒生病会找医生，有的人心里感冒生病了，所以来看心理医生。 许岩缓缓转头看几怀，几怀轻描淡写， 我不是他的病人，我们之前在伦敦是同一栋公寓的。 放心，我拿测试题给计划做过，他心里很健康。 晚饭结束后，许岩找蓝秋晨要了张名片。雨雪三天两头喝醉了打电话过来哭，许岩也分不清他到底是无病呻吟还是真的哪里出了问题，只能先替他留个心。一周后，许岩和陆森还有另外几位同事飞去北京参加年终慈善晚会，特定的几层楼差不多被主办方包场。晚会结束后，不着急回剧组赶通告的艺人大部分都会在这儿过一晚。雨雪前一晚还在跟他聊视频，让许岩给挑一下到底穿哪套礼服。许岩当时手上正有活，就敷衍了他几句，结果被大明星识破，生气地挂断。 深蓝色的那套好看，再加显眼一点的发饰。 雨雪没过几分钟就发来一张精美自拍，深棕大波浪，鬓边别着一只红玫瑰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并不显得刻薄，倒有种疏离的冷艳感。她正常起来的时候确实美得不可方物。 没错，就是这样， 越简单越好。 我也觉得，还是大摄影师的审美好。亲亲老公， 回头记得把你这条消息删了。 他真的很怕林岩找人弄死自己。 怎么了呀老公？为什么要删呀老公？雪雪不懂呢。 麻烦你有一点一线女性的样子好吧。 许岩负责后场照，陆森负责晚会内场和舞台。今晚来了200多位明星，挨个拍过去是不可能的。他俩毕竟是 TIDE 的主摄影师，只需专注影帝影后或是一线艺人，工作量并不大。雨雪姗姗来迟，许岩先听到他跟其他人打招呼的声音，抬起头后才看见那抹深蓝色的裙角。 许大摄影，好久不见啊。 前一晚还在聊视频，哪来的好久不见？许岩想笑，却突然有点发愣，毫无征兆地想起那天在摄影棚里人来人往，沈直站在他右手边1米外的位置。 好久不见。 那才是真的好久不见。 好了，先拍照。 你这个戒指。 雨雪眼前一亮，竖着中指就过来了，露出自己那枚戒指。 你看你看，一样的情侣款。 这款戒指包括整个系列在国内都还没有开始发售，但陆森好像挺中意，发了图片问许岩有没有喜欢的，一起让品牌方发过来。许岩随手挑了个戒指，当时没注意它是男女同款，可以凑情侣戒。 还真不巧，我等会儿就把它摘了。 哎呀，你烦死了。 你今天很美。 啊。 雨雪夸张地倒吸了口气，按住胸口，惊喜地眨眨眼睛。 哎呀，你夸我的时候我怎么那么心动呢？ 旁边的工作人员都笑起来，许岩无语地拿起相机。他就知道雨雪这个人不能惯，你一惯他就敢当众踩着高跟鞋站你头顶上摇花手。晚会开始后，许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。本来他也要去台下坐着，但雨雪又作妖，非让许岩亲手帮他修图，说结束前得修好发微博。正巧许岩对晚会也没有太大兴趣，就顺势回房修照片了。陆森叮嘱他早点回来，落幕时要和艺人们同台拍合照。房间在26楼，没住满，听说还有不少空房。许岩拿着相机出了宴会厅，走到电梯前按上楼键。他低头翻手机，看见雨雪给他发微信，全是一些八卦且没有营养的内容。 我靠，那谁今天领子也开得太低了吧，早知道我也穿超低胸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，今天那个女的那双鞋我也考虑过，但是越看越丑就没穿。天哪，他怎么发福了，我的妈呀，他以前可是我男神。哎，心稀碎。 要是被记者拍到你在会场玩手机，你是不是觉得脸上特光？ 雨雪就此没了动静。